周阳游，其父赵坚以淮南王舅侯周阳，故因事焉。由以宗家任为郎，是文帝。景帝时，游为郡守。武帝即位，吏治尚修谨。然由居二千担中，最为暴酷骄恣。所爱者挠法活之，所憎者驱法灭之。所居郡必移其豪，为首是都尉如令，为都尉领太守夺之志。即按为志，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担列。同车未尝敢君阴平，后尤为河东都尉，与其守圣徒宫争权，相告言圣徒宫当抵罪，亦不受刑，自杀，而由弃世。自宁城周阳游之后，事亦多，民巧法，大抵吏治类多成游等矣。